one of the 后面接形容词，后面再接一个名词，但是必须是复数。例如，钱钟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大家可以练习一下这句话：钱钟书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You may have heard of a picture called Mona Lisa. 大家肯定听过这幅画，那么就是著名的 Mona Lisa， 就是达芬奇的 masterpiece。杰作 M-A-S-T-E-R-P-I-E-C-E Masterpiece、He painted that 是他画的 While he was in Milan He painted a special picture 那么当他在米兰的时候他画了一幅特别的画 He drew it on the wall of a monastery dining room 他把这幅画画在了修道院里的餐厅的墙上。那么如果在今天我们可以看成一种壁画，例如我们在敦煌 cave 敦煌莫高窟里面见到的画都是 drew on the walls 在墙上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 wall paintings 壁画。大家现在可以学习几个艺术方面的词组，例如油画 oil painting， oil painting， 中国画 Chinese painting Chinese painting 素描 sketch sketch OK 这是我们常用的那么另外一个是中国的水彩画叫 watercolor painting watercolor painting 是的感觉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对艺术方面有些了解的话这些词可以使用在这些画廊中 art gallery art gallery 对看到之后你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的 watercolor painting 或者是 Chinese paintingMany people say this picture is the greatest one ever painted. 那么许多人评价说这个地方 say 可以改成 comment, 评价 C-O-M-M-E-N-T, comment. Comment. 对他们认为这幅画是 greatest one ever painted, 曾经被画出来最好的一个。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过去分词改成被动语态例如This picture is the greatest one which has ever been painted. 那么比较复杂的表达方式 is called the Last Supper. 那么这幅画就是最后的晚餐。Leonardo worked hard painting this picture. 那么他非常努力的工作。后面伴随的状语是 painting this picture, 努力作画。Often, he worked all day and never stopped to eat or drink. 从来没有停下来吃饭或者是喝水。 可以说世界上呢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像 Mona Lisa 那样誉满全球同时呢也引来了各式各样的说法和评价那根据瓦萨利的记载呢可以确定这位画中人呢是佛罗伦萨一位银行家他的名字叫弗朗斯科·杰列·佐贡多这是他妻子的一幅画他出生在1479年那达芬奇在为他画像的时候呢是1503年正是 Lisa 24至27岁的时候那画中人的主要神情是微笑世人也称之为神秘的微笑那达芬奇呢又是一位非常刻苦勤勉惜时如金的人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He walked about the city of Milan with a notebook in his hand He drew picture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Who interested him. He also watched the way birds and insects fly. He wanted to know how everything worked. He even made plans for rebuilding Milan. Like modern architects, he wanted towns to be light and airy. He planned the main roads on two levels. One road was for pedestrians, the other for traffic. 对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达芬奇是有多么的勤奋 He walked about the city of Milan with a notebook in his hand 那么他要随时的写生或者叫采风他在城里闲逛 with a notebook in his hand 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那么笔记本中记录了什么呢 He drew picture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 who interested him 他画下来街上那些人的图片这个地方街上的行人People in the street 是什么样的人呢？定语从句 Who interested him?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英文的表达方式，这个定语是不断可以增加的。例如 ，He drew picture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 who interested him.

那么这个以前有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我们有两种学习艺术的方式，一种是可以每画一幅作品就把它留下来，还有一种每画完一种作品不满意就把它毁坏。那么有可能是第二种能造就我们更有成就的艺术家。 No one in his lifetime knew how great Leonardo was. 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够了解 how great Leonardo was.We now believe, however, that he was one of the cleverest men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又是刚才的固定词组 one of the cleverest men,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下次再见。 Thank you.